怎样让

没鸳鸯。 嘿呦，是谁为你而自伤？是谁为你而泪流？是我、哦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张荡？是谁为你而担忧？是我、哦哦

口袋装满了金，也装满了沙。是不是因为每个节日你总也放手了

的夏天，最炽热的项链，不怕阳光刺眼。付出的那么直接，有落叶的秋天，不安的某个夜，你把我在胸前。小声说爱不会凋谢，要是爱让人太疼痛，要是爱让人含着泪感动，曾经几乎放手过，嫉妒过，怀疑过，最后又抱紧了，信任是最难的执着。

我想

街上有人拥抱，我听得到。没有人知道口袋里我藏着你的味道。想见你，没有你，城市再喧也没意义。 失眠冷静，我更要眼神反应各种华丽，一时的小决心，永恒的不确定，每朵花要遇见绝版的美丽，牺牲陷阱，爱若是一碎冰，碰撞变形也要动真动静，对齐接近是画你我的身影，我才激情的未来地震我破盛开，我们在期待计划中的新世界存在，你是最远的灿烂，不惧所有黑暗，你穿过泛滥万物碎乱，闪耀着时代，在定义下个时代，时代

上的你我他，有谁迷路了吗？我们说好不分离，要你一直在一起，就算与世界为敌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。 听得懂我的歌了，这个年纪渐长，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。所以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的这么多啊。 双温柔的眼睛，我有善解人意的心灵。如果你愿意，请让我靠近你的心事，有我愿意听。 不知道你现在